慢速中文 Slow Chinese。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二，期待辉煌。2008年8月8日的晚上，北京城灯火通明，在国家体育场，2008名演员整齐的击缶，和10万现场观众一起倒计时。当数完一的时候，礼花燃放，掌声雷动，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了。这一刻正好是8:08。所有的辛苦劳动终于要得到检验了。自从获得奥运会的主办权，北京奥组委就开始准备奥运会。这个城市有3000多年的历史，1000多万的人口，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北京只有信心是不够的。从政府到老百姓，人人都应该行动。天安门广场上竖起了倒计时牌，各方面的工作都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奥运会是世界级的比赛，来自全世界的运动员、记者、政府官员以及游客都要来到北京，他们要在这里比赛、工作、生活和旅游。他们说不同的语言，吃不同的食物，还有不同的习俗和传统，怎么让所有人都能够快速地适应这个环境，是北京奥组委面临的一个挑战。首先是场馆建设，除了改造原来就有的场馆，北京还需要建设10几座新场馆。全世界的设计师都接受了邀请，参加这场设计比赛。在经过激烈的较量后，一批独一无二的设计得到了认可，其中就有俗称鸟巢的国家体育场和外形像一块水立方的国家游泳中心。北京的气候比较干，空气质量不好，于是政府把工厂关闭或者搬迁到郊区，建造更多的地铁以解决交通问题，种植树木提高北京的空气质量。残疾人设施、公共卫生以及食品安全等其他问题原来经常被忽视，这一次就必须很认真地处理。为了奥运会，人们都付出了很多努力。北京的老百姓，老老小小，都积极学习外语，希望给外国游客介绍北京。这些对北京最熟悉的人，都是最好的导游。奥运会的准备工作为中国提供了很多工作机会，但有得必有失， 由于奥运场馆的建设，有些人不得不离开居住很多年的地方，搬到别的地方居住。北京奥运会让中国人认识了志愿者，人们都觉得成为奥运会的志愿者非常有意义，所以都积极报名，希望为奥运会出自己的一份力。北京每天都在变化，整个中国都在感受奥运会来临前的紧张和喜悦。直到奥运会开始的那一刻，中国人才突然发现自己准备得多么充分，多么完美。北京一年中蓝天日有七成，城市整洁干净，交通井然有序，美丽雄伟的奥运场馆，随处可见的奥运标志和吉祥物，自信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这些都告诉人们，北京准备好了。辉煌盛大的奥运会开幕式吸引了全球40亿双眼睛观看，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慢速中文 Slow Chinese is my private blog with audio podcast to help advanced learners to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and writing skills in Chinese language. I'm Xin Yuwen from China.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about China, for example,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or just want to figure out some phenomenon to understand China better, or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the life of modern Chinese, please let me know. You can leave your opinions on my site or write me an email, and I will try to introduce you to true China in a simple and interesting way.